第36集，刺杀莱恩国王。这是一间狗舍，萨格拉斯并不需要知识，所以他把这间房给了他的宠物们。这些生物栖息在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黑暗中，刺鼻的烟雾弥漫到了走廊里，里面有许多眼睛，眼睛喷火的巨口，还有火焰与阴影组成的身体，他们咆哮着迈步走上前来。卡德加在空气中画出符文，在意识里积聚起能量，想要把门关上。士兵们也奋力拉扯着门上巨大的铁环，想要重新关上门。然而无论是法术还是蛮力，都无法令门环移动分毫。那些野兽发出尖利的笑声，在此起彼伏的笑声中，野兽们伏下身子准备扑上前。卡德加抬起手想再释放一个法术，但是洛萨拍落了他的手。这时最前面的那头恶魔巨兽朝他们扑了过来，卡德加刚想开口，洛萨向前迈了两步，举起大剑迎向那只扑来的野兽。剑身上深深铸刻的符文亮起了耀眼的黄色光芒，在那个瞬间，卡德加在恶魔巨兽的眼中看到了恐惧。随后洛萨挥出的剑弧碰上了跃到半空中的怪兽，剑刃深深地切入怪物的血肉，剑尖从怪兽的背部穿出。洛萨干净利落地把他的前半截身躯劈成了两半，那只怪物只发出了一声短暂而痛苦的哀鸣，剑刃就贯穿了他的头颅，画出完整的弧线。恶魔怪兽那混杂着火焰与暗影的遗骸阴然起来，落在了洛萨的脚边。 快走，等我们解决了他们就去追你们。 加罗娜抓住卡德加，拽着他向楼下跑去。在他们身后，士兵们也纷纷拔出剑，剑上的符文在明亮的火焰中舞动，融入深深的暗影之中。卡德加和加罗娜转过楼梯拐角，他们听见身后传来濒死的惨叫，既有从人类喉咙中发出来的，也有非人的。他们盘旋向下走入黑暗，加罗娜一手举着火把，一手拿着匕首。卡德加注意到，随着他们的深入，墙壁本身也发出微弱的灵光，是一种像森林里的夜光蘑菇一样的红光。气温也变得越来越高，他的额头上渐渐渗出了汗珠。当他们到达其中一间餐厅时，卡德加突然胃部一阵痉挛，接着他们就来到了另一个地方。幻象突然笼罩了他们，像夏季的暴风雨一样让人猝不及防。他们现在身处暴风城里的一座高大塔楼的塔顶，他们周围的城市陷入了一片火海，到处都有滚滚浓烟升起，扩散成遮天蔽日的黑色巨毯。另外一张黑色巨毯围绕着城墙，但这边是由兽人大军组成的。从这个位置看去，卡德加和加罗娜可以看到暴风城外农田的绿色废墟上散布着无数像甲虫一样的军队，现在那里只有攻城塔和全副武装的兽人步兵，他们战旗的颜色混杂在一起，像是一道令人作呕的彩虹。曾经的森林也已经消失不见，变成了一辆辆投石车，正向城市倾泻着火雨。下城区的大部分区域都陷入了火海，而就在卡德加看过去的档口，一段外墙倒塌了，穿着绿色和蓝色衣服的小人在废墟瓦砾中交战。 我们为什么？ 这是幻象。 我告诉过国王了，我告诉过他不要对兽人轻敌，但他就是不肯听。那这是未来的幻象，我们怎么从幻象里出去？ 我们出不去，至少暂时出不去。以前这些幻象会自己出现然后消失，有时猛然受惊也可以打破幻象。 这个幻象里至少只有兽人军队， 这也算是好消息吗？ 兽人军队里没有恶魔，如果麦迪文跟他们在一起， 我们看到的景象肯定会更糟糕。也许我们说服了他。 但我也没在我们的军队里看到麦迪文，他是不是死了还是逃跑了？ 我们这是在多远的未来？ 一阵争吵的声音在他们身后响起，两人在护墙边转过身，发现他们正站在一间皇家会客厅外，房间现在已经变成应对这次进攻的指挥中心。桌子上摆着一套暴风城的微缩模型，旁边散落着许多人类与兽人形象的玩具兵。莱恩国王和他的顾问们围在桌边，新的战报接连不断地送进屋内。 贸易区城墙出现缺口， 下城区火势蔓延， 又有重兵在正门集结，看起来像是施法者。 让第四和第五连去增援贸易区的缺口，让民兵去组织消防队从公共浴室取水，再派两队枪兵去正门，等兽人准备进攻的时候向他们发动突袭，这样就能打破他们的攻势。从金匠街调两个法师过去，他们那边完事了吗？ 局势已经扭转了，但法师们也已经精疲力尽了。 那就让他们撤退，去后方休整一小时，让学院里的年轻法师代替他们，派双倍的人手，但告诉他们要小心。伯顿指挥官，带你的部队去守东墙，如果我是他们，接下来就会从那里进攻。 遵命。 你现在可以来报告了。 坏消息，陛下，众氏族现在集结在毁灭者黑手的麾下，正协力发起进攻。在暴风城陷落之前，他们是不会彼此背叛的。黄昏时，古尔丹会派出他的术士，在那之前，黑石氏族会试图夺取东部城墙。 我们预料到了，也采取了反制措施，我们会抵挡住这次攻击，就像从前挡住其他攻击一样，我们会一直坚持到援军到来。只要内心坚定的士兵们仍在捍卫暴风城的城墙和王座，暴风城就不会陷落。 幻象中的加洛娜点了点头，卡德加看见他的眼中涌出了大颗的泪珠。他说着，一只手探进了黑色上衣里，幻象中的加罗娜抽出他的长刃匕首，向上一捅，刺入了国王的左胸。卡德加和真正的加罗娜不约而同地惊叫起来。他的动作迅速而优雅，莱恩国王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脸上露出迷惑的表情。国王双眼大睁，时间仿佛定格了一瞬，直到他停止呼吸，失去生命体征的身体挂在他的刀刃上。莱恩，艾泽拉斯大陆的国王，暴风城的主人，法师与战士的盟友，倒在了地上。泪水沿着加罗娜宽阔的脸颊肆意奔涌。 兽人领袖们也同意你的判断，于是他们派出了一名刺客来除掉王座上那颗坚强的心。某个你会允许他进前的人，某个你会单独接见的人，我很抱歉。 不，我会杀了他，我会杀了他。他对我很好，还愿意听我说话，而我却会杀死他。不， 没事的，那有可能不是真的，有可能不会发生，只是个幻象。 是真的，我看到的时候就明白，这是真的。 我们得走了。 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本来以为我找到了比和兽人在一起更好的归宿，但现在我知道了，我会毁掉这一切。 卡德加沉默了一会儿，又想起了自己看过的那个幻象。他在一片红色的天空下与加罗娜的族人战斗，当他看到那幻象的时候，也明白那就是真的。卡德加上下打量着楼梯，不知道洛萨的军队与恶魔交战的结果如何，也不知道地下塔楼的最深处会有什么。卡德加的表情严峻起来，他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用力扇了加罗娜一巴掌。他的手掌被獠牙扎出了血，但是加罗娜立刻有了反应，他溢满泪水的眼睛瞪大了，脸上显现出愤怒的表情。他大叫着向卡德加猛扑过来，将他推倒在地。 卡德加仰面朝天躺着，加罗娜骑在他的身上。他甚至没有看到加罗娜抽出匕首，但是匕首的刀刃已经抵在了他的颈侧。 你这个白痴，你不许再这么做，听到没有？再敢这样，我就杀了你！ 你做不到。我也看到过一个关于我的未来的幻想，我也认为那是真的。如果确实是真的，那你现在就杀不了我，对你来说也是一样。 所以，如果我会杀死国王， 那么你一定会活着从这里出去。我也是。 那如果我们错了呢？如果幻想是假的呢？ 那么你就会带着你绝不会杀死艾泽拉斯国王的觉悟死去。 拉我一把，我们得接着往前走了。 他们沿着盘旋楼梯向下，一层层地穿过高塔的镜像楼层，终于他们来到了对应塔楼最上层麦迪文的天文台和巢穴的地方。这里的楼梯延伸出去，直抵一片红色的平地，那片红色仿佛是正在从冷却的黑曜石中涌出来的，地面像是反光的黑色拼图碎片一般漂浮在他们脚下的火焰上。卡德加下意识地往后一跳，但他们落脚的地方似乎很牢靠，而火焰的热量虽然蒸得人很难受，但也并不是无法忍受。在这巨大洞穴的正中央，摆着一套简单的铁质家具，一张工作台，一张凳子，几把椅子，还有一套陈列柜。有一瞬间，这里看起来有种异样的亲近感，然后卡德加意识到，这里的布局与麦迪文在高塔上的房间一模一样。站在铁质家具之间的，正是身形魁梧的麦迪文。卡德加竭尽全力想从他的举止、体态中找到一丝破绽，想要找出能够揭露他的身份，能够证明这个身影不是那个他所认识和信赖的麦迪文，不是那个向他展示了信念、鼓励他研究的麦迪文的证据，找出某种能证明这是个冒牌货的证据。他什么都没找到，这就是他所认识的那个唯一的麦迪文。 你好，年轻的信任。你好，使者。我一直在等你们两位。